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44集。 江丽子在练习场所的一角开始记账，但比预期的还要耗时。中途雪穗也来帮忙，但计算完毕全部登入账簿之后，练习已经结束了。他们俩拿着账簿走在体育馆的走廊上，要把东西交还给应该还在更衣室的苍桥香苗。其他的社员几乎都已经离开了。 真不知道今天是来做什么的。 雪穗懒洋洋地说道。就在他们走到女更衣室门前的时候，里边传来了说话声。 我告诉你，你少瞧不起人了。 江丽子立刻停下了脚步，那是苍桥香苗的声音。 我没有瞧不起你，就是因为尊重你才会找你好好谈谈。 这是哪门子尊重？这就叫瞧不起人。 门猛地被打开，苍桥香苗怒气冲冲地冲了出来，他似乎没有把他们两个看在眼里，不发一语，沿着走廊快步离开。现场的气氛让江丽子他们实在不敢出声叫他。接着，小冢一成走出了房间，看到他们两个，露出了苦笑。啊， 原来，你们在这里啊？看样子，好像让你们听到了一些难堪的话。 学长不追过去吗？ 不用了。 小冢简短地回答了三个字。 哦，你们也要走了吧？我送你们。 哦，我有事。 雪穗立刻说。 请学长送江丽子就好。 雪穗。 下次我再把账簿交还给苍桥学姐。 雪穗从江丽子手里拿走了袋子。 唐泽，真不用吗？ 是的。那么，江丽子就麻烦学长了。 低头施礼之后，雪穗便朝苍桥香苗离开的方向走去。一成叹了口气。 唐泽大概是不想当电灯泡。 苍桥学姐那边真的没关系吗？ 没关系，已经没事了。 一成把手放在了江丽子的肩膀上。 已经结束了。 身穿黑色迷你裙的女孩在镜子里笑着，裙子很短，大腿外露，这种衣服她以前绝对不敢穿，即便如此，江丽子还是转了一圈。 她应该会喜欢。 觉得怎么样？ 女店员来了，看到她的模样笑着说。 哇，非常好看呢。 女店员的话听起来不像奉承。 我要买这件。 这虽然不是名牌，但穿起来很好看。离开服饰店，天已经全黑了。江丽子朝着车站加快了脚步。已经进入五月中旬了，江丽子在心里数着，这是这个月第四件新衣服。最近他经常单独去购物，因为这样心情比较轻松。到处寻找一成可能会喜欢的衣服，走到双腿僵硬，却让他感到欣喜。他当然不能让雪穗来陪他了，况且他仍然还有一些羞涩。经过百货公司的展示橱窗时，看见玻璃上映出自己的影子。如果是两个月之前，他可能会认不出现在的自己。他现在极为关心容貌，不时在意在他人眼里，特别是在一成眼里的他是什么样子。对于研究化妆方法，寻找合适的时尚感也不遗余力。而且他能够感到下的功夫越多，镜子里的模样便越美，这让他雀跃不已。 江丽子，你真的变漂亮了，看得出你一天比一天美，就好像从蛹羽化成蝶一样。 雪穗也这么说。 别这样了，你这样讲我会害羞的。 可这是真的呀。 雪穗说着 点着头。江丽子还记得伊诚所做的那个破茧而出的比喻，她也很想早点变成真正的女人，破茧而出。她和伊诚的约会已经超过十次，伊诚正式向她提出交往的要求，就是在她和苍桥香苗吵架的那一天。 希望你和我交往。 在开车送他回家的路上，伊诚对江丽子说道。 因为和苍桥学姐分手了才和我交往吗？ 当江丽子这么问的时候，伊诚摇了摇头。 我本就打算和他分手，你出现了让我下定决心。 如果知道我和学长开始交往，苍桥学姐一定会生气的。 暂时保密就好了，只要我们不说，没有人会知道。 不可能的，一定会被看出来。 那就到时候再说，我会想办法不让你为难。 可是 江丽子只说了这两个字就说不下去了。伊诚把车停在路边，两分钟后他吻了江丽子。从那一刻起，江丽子便有如置身梦中，她甚至担心自己不配享有如此美好的一切。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在社交舞社内似乎隐瞒得很好，她只告诉了雪穗一个人，其他人都不知情。证据就是这两个星期以来有两个男社员来约江丽子，江丽子自然予以了拒绝。这种事情也是他以前无法想象的，只是他对苍桥香苗仍然不无芥蒂。后来香苗只出席过两次练习，香苗自然不想跟伊诚碰面，但江丽子认为香苗知道自己就是伊诚的新女友也是原因之一。他们有时在女子大学内碰面，每次香苗都能以射穿人身体般锐利的眼神瞪着江丽子。由于她是学姐，江丽子会主动打招呼，但香苗从不回应。这件事情，江丽子并没有告诉伊诚，但她觉得应该找伊诚商量一下。总之，除了这一点，江丽子很幸福。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甚至会忍不住笑出来。提着装了衣服的纸袋，江丽子回到家附近，再过五分钟就能看到一栋两层楼的旧民宅。抬头仰望天空，星星露脸了，知道明天也会是晴天，她放下心来。明天是星期五，可以见到伊诚了，他打算穿新衣服。发现自己在下意识地笑，江丽子自顾自害羞起来。铃声响了三下，有人接起了电话。 喂，川岛家。 电话里传来了江丽子母亲的声音。 喂，你好，毕姓小主，请问江丽子在家吗？ 一瞬间对方沉默了，小种伊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他出去了。 伊诚料到了江丽子的母亲会这么回答。 哦，那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？ 这个我不太清楚。 哦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他去了哪里？不管我什么时候打，他总是不在家。 这是伊诚本周以来打的第三个电话了。 他刚好出门到亲戚家去了。 江丽子的母亲的声音有点狼狈，这让伊诚感到焦躁。 那么可以请他回来之后给我一个电话吗？说是永明大学的小种，他应该就知道了。 小种，对吗？ 嗯，麻烦您了。 那个 请说。 听到一成的回应，江丽子的母亲没有立刻回答。几秒钟之后，声音总算传了过来。 那个真是令人难以启齿，不过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。 啊？ 承蒙你的好意，和他交往过一阵子，但是他年纪还小，请你去找别人吧，他也认为这样更好。 哎，请等一下，请问您是什么意思？是他亲口说不想再和我交往了吗？ 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总而言之，他不能再和你交往了。对不起，我们有苦衷，请你不要追究，再见。 哎，等等。 小种一成的声音也许没有被江丽子的母亲听见，也许听到了被刻意忽视。电话被挂断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